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将视线转向古巴。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古巴专家怒斥美国的相关论调是胡言乱语。在节目中我们就了解相关的情况，同时也了解美国对古巴制裁60年导致了今天古巴民众生活的窘迫。然后呢，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俄罗斯，来关注眼下俄罗斯境内正遭遇着极端天气引发的水火两重天。人类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加剧了全球天气的变化，而沙特阿拉伯的靠近红海的地区呢，正在大胆构思创建一个完全零排放的氢能源城市，他们能够做到吗？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拜登政府发起的所谓新冠病毒溯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8月14号报道说，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情报部门的官员即将完成拜登下令的为期90天的所谓新冠病毒起源调查，并且起草了一份机密报告，目前正在初步审查当中。据一位了解这份报告的消息人士说，当前的报告没有什么太惊天动地的内容。今年的5月，拜登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加倍努力调查病毒起源，并为这个调查设定了一个90天的期限。可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美国官员们普遍对于在90天调查期内找到所谓的确凿证据持悲观态度，查了3个月白忙活一场。新冠危机之下，拜登政府用所谓的新冠溯源对中国的污名化甩来转移本国政治撕裂的残酷现实。疫情面前，这个政治撕裂国的两党以及党内各派，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不惜发布大量虚假消息，不顾常识和科学，沉醉于制造冲突，煽动新冷战。日前，古巴生物医药集团主席团顾问，也是古巴著名的医学专家马丁内斯博士，就对该国媒体表示，美国污蔑中国实验室泄露新冠病毒的论调，显然是胡言乱语。他再度体现了美国霸权本质。 Yo creo que el término de disparate es un término, diríamos, muy amable para el caso de la opinión de los Estados Unidos, porque yo pienso que es más.O es peor que un disparate, es una intención premeditada de crear una situación de duda y sospecha. 马丁内斯博士说，我认为用胡言乱语这个词形容美国的主张都算好的了，因为他们比胡言乱语更糟糕。制造对中国的怀疑和猜忌是一种有预谋的企图。中国从逻辑上讲，没有任何可能让一个位于城市里的实验室自行研制一种成分和后果不可预测的病毒，这反而是美国做过的事情。 Con relación a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y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no tendría, diríamos, en el plano lógico, ningún sentido que, un laboratorio que estaba, en el marco del contexto de una ciudad.Generara por su propia voluntad un virus con consecuencias y elementos que eran impredecibles. O sea, eso es algo que ellos han hecho y es como el fenómeno ese, ¿no? Como ellos son capaces de hacerlo y de pensarlo, piensan que otra gente necesariamente lo hacen y lo piensa. 马丁内斯指出，美国的相关举动就是其霸权主义本质的又一次体现，这展现了美国有多么虚伪。他们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就是随意指责任何他们想指责的国家，我认为这就是完全典型的傲慢态度，自认为凌驾于世界之上。 眼下，古巴也正处于与德尔塔毒株搏斗的关键疫情的防控时期。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表示说，目前该国的疫情形势已经超出了卫生系统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民众理解、遵守、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也要求该国的医疗人员严格守岗。目前古巴全国已有超过410万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由古巴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约占总人口的42%，有超过290万人完成了本土疫苗的接种，占总人口的26%。古巴距离美国仅有300多公里，人口1100万，距离美国如此之近，但是却被美国整整封锁了60年。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起义军推翻了亲美独裁政权，并建立了古巴的新革命政府。美国政府便开始对古巴采取了封锁和敌视态度。古巴革命胜利之前，美国的政府和企业主导了古巴的政治经济命脉。古巴革命胜利之后，1961年1月，美国宣布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随后通过了对外援助法，切断了对古巴政府的援助。次年，时任总统肯尼迪签署命令，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的经济、金融封锁以及贸易禁运，包括禁止从古巴或是通过古巴进口产品，禁止美国产品出口古巴，禁止美国公民前往古巴。进入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古巴失去了主要的援助来源国和贸易市场，国内经济陷入巨大困境。美国在1992年继续出台了相关的制裁措施，这两部法案的突出特点就是包括禁止美国企业在海外子公司与古巴通商，规定在古巴港口停泊过的外国船只180天内不得进入美国港口，禁止同古巴发生经贸往来的外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阻挠国际金融机构向古巴提供贷款等等。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后，先后放宽了古巴裔美国人的探亲、侨汇的限制，并且扩大与古巴的旅游和贸易交流。然而，从2017年开始，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就再次挥舞起了对古巴的大棒，先是在经贸上对古巴收紧了政策，不断地加码对古巴的制裁，阻止古巴进口石油。特朗普政府甚至在其任期结束前，又将古巴重新列入了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据古巴政府统计，极限施压之下，特朗普执政4年当中，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了单方面制裁超过了240项，其中有超过50项是在新冠疫情肆虐背景之下开始实施的，这给古巴的民众生活带来严重的冲击。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步步紧逼，企图切断古巴旅游、侨汇、医疗服务等主要外汇来源，扼杀古巴经济，引发社会动荡。而拜登在总统竞选期间曾经称，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政策是伤害了古巴人民，表示会改变这些政策。然而，入主白宫半年多来，他多次表示对古政策不是其优先要务，迄今没有取消特朗普政府对古巴采取的任何一项制裁措施。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俄罗斯等国曾经多次向古巴提供相关的物资，帮助古巴尽早摆脱疫情。中方向古巴捐助了医疗设备、呼吸器等等的疫情物资。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制裁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联合国已经连续29次通过决议，要求美国结束对古巴实施禁运。例如，在今年的6月联合国大会上，就要求美国解除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和经济制裁。而在最后的投票当中，共有184个国家投票支持这个决议，但是美国和以色列两国投了反对票，乌克兰、阿联酋和哥伦比亚弃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进入2021年，俄罗斯遭遇的极端天气的伤害也是前所未有的。比如眼下俄罗斯南部饱受洪涝灾害的影响，而在北部森林山火还没有控制住形势。 Ну, конечно, мы видим, понимаем, и еще раз это отмечу, что масштаб, характер природных бедствий в некоторых районах носит абсолютн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например, на юге порой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часов выпадает сейчас месячная норма осадков, месячная. А Сибири, напротив,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так сложились природные, 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е, атмосферные условия, что лесные пожары в условиях засухи, порывов ветра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ись.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6号的一次视频会议上表示说呢，眼下俄罗斯部分地区遭遇的自然灾害，就其规模和性质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在视频会议中指示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将人民从危险地区疏散出去，稍后将由俄罗斯的紧急情况部牵头，对受灾情况进行评估，再开展住房的恢复计划。而对于自然灾害的预防，得从源头抓起。俄罗斯必须深入和系统地处理气候以及环境问题，减少对动植物资源的破坏，尽量保护森林。 这一段时间，俄罗斯政府在应对森林火灾，致力洪水的过程中的一系列表现，受到了一些民众的批评，认为应对措施不当，救灾速度缓慢，成为了很多网友不满的原因。偏巧土耳其近期也是饱受山火的侵扰。当俄罗斯借给土耳其灭火的 B-20 直升机坠毁的时候，一些雅库特地区的网民就跟帖说：“大火在身旁燃烧，却没有见过我们自己本国的灭火飞机。” 俄罗斯的雅库特共和国全境都在北极圈内，这个土地大约是300余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眼下着火点超过了100多处，而其中13处着火点的森林距离居民点还不到5公里。根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部长齐切尼夫的说法，森林火灾的烟雾已经到了北极研究站，甚至可以随风飘到莫斯科了。 眼下，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可以说是水火两重天，像东部的雅库特共和国、伊尔库斯克州森林火灾肆虐，但是西部的克里米亚共和国、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多个居民点又是被洪水淹没。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才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广袤大地上遭受着水火两重天，两种不同极端天气的考验。这两年全球的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多。上周我们的节目呢，也关注了联合国发布的关于天气变化的一个全球最新预警报告。报告说呢，人类要做好面对更多极端天气频频发生的准备。那么有没有什么应对之策呢？最近沙特政府呢，就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 绿色能源城市计划，这个城市里将完全没有碳排放。 This is the line, a fantastical $200 billion mega project that is supposed to rise from the Saudi desert. Its backers say it represents the future of modern living. 这是沙特政府日前宣布，该国会在其北部的一个新未来城地区 NEOM 开展一个耗资巨大的新能源新城计划。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计划的宣传片部分的音频。在这座占地大约 2.65万平方公里的未来高科技城市当中，无论是车、发电站，还是工业基地，统一使用绿色氢气 作为能源，从而为全球打造一座真正能够实现零碳排放的新能源城市。 But skeptics see an overly ambitious vanity project inspired by a brash young autocrat that risks becoming the oil-rich Gulf's next white elephant. Championed by 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 the kingdom's de facto leader, the plan is at the heart of his NEOM project. The goal is to build a futuristic, car-free, carbon-free city of 1 million people, beginning at the Red Sea coast, following a narrow 170-kilometer line up through rugged mountains. Nothing so audacious has ever made it beyond an architect's draft. The infrastructure alone is expected to cost $100 to $200 billion, with designs for an underground, hydrogen-fueled, automated transport system. 在全球新能源专家的眼中，氢是真正的清洁能源，它真正做到了完全的零排放。 作为能源燃烧时，它不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它又比风力涡轮机、太阳能发电站产生的电力更好储存，只需要大型的船舶轨道就可以送到很远的地方。通过可再生能源生产出的绿色氢气是一种高效的燃料，而沙特的未来城市 NEOM 里用到的氢气就是由水产生。 据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彼得特里乌姆介绍说， NEOM 这个地方呢位于红海边上，坐拥全球少有的太阳能和风力资源优势。即便将来全球展开绿色氢气开发竞赛， NEOM 也不会遇到有力的对手，我们有这个自信。他们计划白天用太阳能，晚上用风力，这样就可以完全满足绿色氢气生产时需要的电力需求。根据设想， NEOM 的绿色氢气工厂每天可以生产出大约供20000辆公交车所用的氢气。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得把绿色氢气转化成氨气，而非是通过大型船舶或是管道直接将氢气或是液态氢输送给他们用。那么这意味着这里必须有一个全球最大产能的绿色氢气工厂。虽然还没有落成，但是根据规划显示，2025年投产之后有望实现日产650吨的氢产量这个能力。到目前为止，全球最大的绿色氢气工厂是位于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日产量是9万吨。这也意味着在短短的4年之后呢，日产能将可以扩充70多倍。这是天方夜谭，是白日做梦吗？沙特的 NEOM 项目成为了沙特这个长期依赖石油的国家展示自己绿色新能源的代表性案例。他们说，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希望能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绿色能源中心。不过，方案出台之后也遭遇了不少的质疑。 It has raised eyebrows, you know, caused us to sort of giggle a little bit, thinking, you know,Is this actually going to happen? Unfortunately, you know, we got the Dubai bug, really, and we have this problem of highlighting futuristic video clips with hyperbolic language that sometimes get misunderstood. 刚才的两位受访者呢，一位是建筑师，另外呢，一位也是一个能源从业者，他们对这个项目表示了质疑，认为是天方夜谭，完全呢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其最大原因就是，如果要重新构建氢能源基础设施，这会是一笔天文数字一般的支出，从车辆到家用的能源设备，所有一切都必须改变。但是沙特方面表示，目前他们已经找到了投资，相信未来会有一个绿色氢气的巨大市场。美国空气用品公司和沙特国际电力与水务公司共计投资50亿美元，在 NEOM 这个地方建造全球最大的绿色氢气工厂，同时呢，为全球消费者建造绿色氢气的分销基础设施，为产业车辆和公共汽车提供燃料。美国空气产品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期待利用成熟的技术帮助沙特乃至全球加速实现100%的绿色能源梦想。目前全球有大约2.6亿辆商用车，如果其中1%转为氢燃料汽车的话，那么就需要建50座类似的工厂。为了这个项目，他们已经讨论了多年了，其目标就是打造全球首个巨型氢的生产项目，因为相信30年后氢气会和今天的石油一样重要。随着全球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管控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思考氢能源问题的前途了。根据美国一家大型顾问公司麦肯锡的一项调查显示，到2050年，氢能源可能会在美国的电力支出中所占比重从现在的几乎为零增至14%。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一起走进韩国的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EastSoft 的公司。这是一家按照视觉、语言、金融和安全这四大主题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并且应用于多项业务当中。而他们业务的最大与众不同之处，便是制造了一种虚拟人的技术。这些虚拟人鲜活可爱，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这些虚拟人帮助他们的人工智能技术极大的亲民化，让大家更好接受，更好理解。好，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公司，来看看他们的特色创意。 EastSoft 는 AI 기술을바탕으로 EastSoft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为现实生活带来实际帮助的最佳服务。我们原本是一家软件企业，1993年开发了名为21世纪文档的文档处理器，1999年推出 LZIP 后打响了知名度，2007年推出的 AllYak 再次大获成功，第二年在科斯达克上市， 2019年，我们一家名为 Zoom Internet 的子公司也在科斯达克上市。目前公司的愿景是成为人工智能企业，在技术改革世界的经营理念下，希望在虚拟人、商务、金融、科技、安全等领域，通过技术为世界带来创新。 EastSoft 凭借 RZip、RLab、RTurba 等 R 系列软件闻名。2016年，公司重新定位为人工智能企业。带领这次改革的正是郑祥元代表，他的履历有些特别。从首尔大学数学系毕业后，1998年以兵役特例人员的身份进入 EastSoft， 17年后成为公司代表。从新入职员起步，最后成为公司代表的例子时有所闻，但是像郑祥元这种情况却十分罕见，书写了兵役特例人员的成功神话。在韩国因 AlphaGo 掀起人工智能热潮之前，郑祥元就已经将人工智能视作 EastSoft 的未来增长动力。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技术并非未来技术，而是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能够切实感受到的技术。EastSoft 按照视觉、语言、金融、安全四大主题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并应用到多项业务中。公司在视觉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新业务是虚拟人。简单来说，虚拟人是用电脑图像制作的假人，根据人们对国籍、种族、外貌、性格等的不同喜好制作而成。其中有一些已成为比真人更受欢迎的模特和网红。EastSoft 最近推出的人工智能虚拟人主播引发了热议。接下来，他们计划开发人工智能讲师，将虚拟人技术的应用领域从营销、电视进一步扩大至教育。EastSoft 还利用这种视觉技术推出了虚拟眼镜试戴应用程序 Lounge， 用户可以不受地点和时间的限制，在线上选购眼镜。 Lounge는 그실시간가상피팅안경쇼핑몰이고 Rounds 是实时虚拟眼镜购物网站，销售眼镜和太阳镜的电商应用程序。最近几乎所有商品都实现了线上销售，眼镜和太阳镜却相对落后。人们在选购时会考虑是否适合自己，是否需要试戴，因此对网购比较犹豫。我们开发了真实感很强的虚拟试戴，消费者选择最新流行款式后，手机屏幕上会出现像自拍一样的画面，呈现出不亚于线下试戴的实际佩戴效果。这项服务在三年前推出，第一年销售额还不到10亿韩元，但现在已经超过60亿韩元，目前仍在持续增长。 EastSoft 还推出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产品。公司开发出经过自动深度学习大量数据，可发现并处理恶意代码的技术，并运用到安全解决方案中。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韩国电子通信研究所等多家重视网络安全的主要机构均引入了这项解决方案。此外， EastSoft 还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的基础上不断推出与搜索、金融、游戏等有关的创新技术。 我们使用在门户网站的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集中于搜索功能。搜索功能的原理是将符合用户关键词的文件分类，并对文件内的信息进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提高准确性。我们的金融科技业务主要分两个方向，一个是移动投资平台 Vanilla，这项服务更为简便，尤其适合年轻人使用。另一项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约1000亿韩元的资产。另外，我们很早就开始涉足游戏，目前拥有惊天动地 IP。 在该 IP 全球化的过程中，公司的游戏业务也在不断增长。 EastSoft 在研发方面倾注了格外的努力。2017年，公司设立附属人工智能研究所，从2019年起，每年举办自主策划的人工智能技术大会。在进行大胆研发投资、寻找新增长动力的过程中，公司的收益性曾经恶化。不过，从数年前开始，销售额持续增长，证明了 EastSoft 创新之路的正确性。未来，他们将继续坚定前行。

It's 9 a.m. Beijing time.